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rey， 浩浩汤汤。 咁太空发射嘅工具咧，就大家知道唔系讲少喎。我哋要由地球嘅表面进入太空咧，最少要达到一个我哋叫 escape velocity， 又叫逃脱速度。大陆咧就好得意叫逃逸速度。啊，逃逸咧逃脱啦吓。咁呢个 escape velocity 系几多咧？系每秒钟系讲紧咧系，我睇翻先啊，11.2公里每秒喎、啊，大家唔好讲笑吓、啊，每秒喎、啊。我头先讲过啦吓、啊，香港由最西去到最东系14公里左右啫嘛，系嘛？咁即系话迪达佢已经系差唔多跨过咗香港咁，香港岛咁滞咯，即系快到咧，即系快过晒啲子弹啊！根本就系我哋平时啲子弹都你都。咁嗰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要喺地球嘅表面咧嚟去将一个咁样嘅物体，利用呢个所谓电磁原理、电磁加速原理咁样加速咧，去到呢个速度咧。你嗰個咧，即係個電場要，再電磁場要好強啦，同埋你嗰個跑道啊，嗰個軌道咧要長到咧係黐曬線嘅，好長好長先至能夠將佢加速到咁嘅速度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最先諗到嘅就係話，其實唔係喺地球，佢最合適嘅咧就喺太空。咁太空當然咧，當然佢嗰度如果係失重或者即係佢嗰個引力場好低啦，但係咧啲人就即刻諗到就月球表面啦。因为月球的引力场大家知道只是地球的六分一。咁样呢如果逃脱速度呢就是 2.4 公里。每秒下其实都不是小嘢啦，讲讲迪达就是啦。咁但 2.4 同 11.2, 差好远嘛，是吧。咁所以佢呢好多人呢早就想到呢就是说，其实如果我哋喺月球上面去建造一个咁样嘅，其实佢哋叫做咩呢，叫电磁轨炮啊。啊，即係轨呢就是一个鐵軌的軌啦，電車軌的軌啦，係嘛？就 rail 啦，咁英文叫做 electromagnetic rail gun， 啊，一個筋咧就即係射出去咁樣，咁啊叫做嚇，即係電磁炮啦，有時簡稱叫電磁炮。咁啊電磁軌炮個 rail gun 咧，咁喺月球上面咧就唔需要話做到好長好長，已經可以咁射出去。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乜嘢咧？就係、是、嗰個空氣摩擦嘅問題。因為你喺地球上面咧，你要佢一路咁樣能夠，因為佢唔係火箭啊嘛，你咪一早已經要去到。即係 11.2 啊，火箭就唔同啊嘛，火箭升空軌又 11.2 咩，係嘛？火箭升空啊，直情真係好細好細。但係頭先都講過，火箭係可以不斷加速啊嘛。但係你呢個都係炮嚟噶嘛，炮即係話你離開佢嘅時期咧，你就已經有嗰個速度啦嘛。你係咪要將佢加速到 11.2 啊？但係嗰陣時佢仲喺大氣層嘅底部啊嘛。 所以多過 11.2。 咁你實際上嚟講，你個空氣摩擦啊，哇！你根本一出到去嘅時期啊，嗰啲咁嘅音爆啊，嗰啲 sonic boom 啊，所有嗰啲嘢，分分鐘就摩擦生熱啊，都燒毀咗添啦，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喺地球表面咧係完全唔實際嘅。但喺月球上面，一來佢係 2.4， 二來月球上面係冇 大氣層， 冇空氣啊，係冇大氣層，咁根本完全冇呢個摩擦力，冇空氣阻力，所以咧根本咧呢個 EM 嘅 rail gun 咧喺月球上面咧就係個 perfect 啊，根本就唔應該用火箭，就應用呢個得啦。即係如果我哋第時喺月球上面建立個基地，咁所以好早咧，其實呢、這個EM rail gun 咧，原來提出嚟真係好早嘅，真係嗰啲人真係嘅想像力好緊要。咁考據咧，原來早喺1897年入面咧，有一個作家叫 John Monroe 嘅，佢寫咗一本書叫做《A Trip to Venus》，係嘛？去金星嘅，就已經有提過呢個咁樣嘅意念噶啦。咁但係呢個意念咧，就即係冇人重視啦，係嘛？真正受到人重視咧，就都係頭先嘅奧尼爾咧，佢就1974年發表咗一篇論文啦。1976年咧，佢係寫咗嗰本書啦。咁喺本書入面咧，其實佢就提翻呢個概念。咁睇翻概念咧，佢就諗到好精警嘅，就係話。你話建設呢個咁樣嘅太空嘅殖民居所咧，你話需要大量嘅物資，呢個大量物資如果你要由地球上面全部運上去咧，係完全唔實際嘅。記唔記得頭先我講過係嘛？因為我哋個太空嘅運載能力嗰、那個即係用費嘅高昂，同埋你要送上去嘅時期，你都唔知要燃燒幾多嘅燃料同埋製造幾多污染啊！嚇，即係諗都唔好諗啊！大家咁佢話咧，所以咧，其實我哋咧最先喺太空入面有一個基地嚇、啊，已經得啦，有個太空站，但係嗰個建造嘅材料咧應該啊。99%咧係由月球到嚟嘅，即係我哋先喺月球建立基地，就開採啲物資，又提煉咗佢啫嚇，然後咧將嗰啲物資咧嚇就係咁射到嚟地球嘅軌道嗰度，然後喺地球軌道嗰度裝嵌。咁所以咧呢個 electromagnetic rail gun 咧係同奧尼爾嗰個太空站嗰個構思咧係緊密係相扣嘅。 咁、啊、但係當然亦都有啲人講呢，就話喺地球上面都唔係唔用得，咁你睇下呢，如果我哋將來下可以做到啲內熱嘅流線型嘅點點點，咁但喺地球上面做呢，就要似點樣呢，就好似喺呢個粒子加速器入面嗰啲粒子咁加速啦， 轉轉轉轉轉， 冇錯啦，係轉轉轉轉轉轉，然後揈咗佢啊嘛，即係其實我哋即係以前原始部落嗰啲 sling 都係咁、，slingshot 都係咁啦，係嘛？你一下子其實掟唔到咁高速度㗎、 嗯， 但係個問題你將佢綁喺石度一條繩度轉轉轉轉轉轉到好行好行，然後飛咗去，哇咁勁啦係嘛？咁其實都係呢個原理啫嘛，都話咩上帝粒子啊，嗰、那個歐洲核子研究中心係嘛，那個箱啊，咁啊兩個 proton beam 啊，咁樣質子速撞，都係啲原理啫。咁、或者你另一個諗法就係咩咯？就係、去呢一個咩海洋公園啊，或者所有啲遊樂場啊嗰啲咁樣過山車嗰啲。冇錯啦，咁樣咧，但係佢轉轉轉轉轉轉轉極都喺翻嗰度，原來臨到尾先至彈出去，係嘛？咁即係個 electromagnetic railgun 可以做到咁樣樣，哇！咁啊正經啦。好啦。咁但係呢其實呢喺電影入面呢係真係有描繪過呢一個咁樣嘅構思嘅啦，我暫時所知呢就好似得一部、可能我睇得唔夠多啦，就係、2009年一套電影，不過好似冇喺戲院上映嘅，因為嗰啲一定係票房毒藥，叫 Moon 月球啊，大家有興趣啦，或者上網你查下睇唔睇到電影啊，就 Moon 啊，咁其實佢係一套好靜態嘅，一個人由頭到尾做曬就係講喺月球嘅基地嘅上面嘅人啊，咁但係呢即係佢係講一個複製人嘅主題嘅，咁但臨到尾咧，佢就講點樣翻翻地球咧，佢就有描繪到呢個 electromagnetic railgun 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其實我又想講一講咧一個再早少少嘅，早係1968年嘅時期一個構思。咁呢個構思咧，同我哋今時今日咧所面對嗰個能源危機啊、全球暖化危機咧係息息相關嘅。就是、美國一個科學家叫 Peter Glaser 啊，格拉斯啦 ，Glaser 啦，佢就一早提出咧就話，其實我哋建立呢個太陽能收集站，將它化為電力，最好最好的地方，梗係唔喺地面啦，就梗係喺，梗係太空、月球當然係好，但係月球咁遠，我哋唔需要去到咁遠啦，係咪？點 以外咯， 只要喺大氣層以外得啦、哦。因為我哋而家嚟講咧，最大嘅問題就係話喺地球上面咧，你嗰個太陽能電池板咧，第一夜晚就做唔到嘢，天陰就做唔到嘢，翻風。沙塵暴你又刮到花曬，係咪呀，又啲塵又污糟邋遢又成日抹咁諸如此類。呢三樣嘢喺太空都完全解決曬。 係 咪呀， 咪就算好天大氣層都隔咗好多輻射。 冇錯啦，仲有就係話幾好天呢，其實佢都吸收咗少少嘅。咁所以呢即係四個理由啦。咁即係話呢，你如果將個太陽能嘅收集將個變做電能擺喺太空呢，嘩你嗰個咁樣嘅效率係提升好多好多倍嘅。是吧，佢日以繼夜根本都係可以喺度收緊呢個太陽能，是吧，咁而家係非常之充沛又好猛烈嘅太陽光。咁個但係個關鍵就係話，咁你將佢變做電能點樣傳返嚟地球呢，咁唔通搭條電線咩，咁佢話唔使，因為嗰時佢哋已經知道呢，原來微波呢係可以我嚟輸送電力嘅。雖然有一定嘅損耗，即係話你嗰度將佢變成微波發射，有個微波發射器，然後一個集速咁樣射落嚟，咁地球上面咧又有一個咁嘅天線收到個微波，係可以轉翻做電力。咁雖然係有損耗，但係計嗰條數咧，佢覺得係即係化算嘅，即係有數得計嘅。咁當然有好多人就話：哇，好得人驚喎！因為你知啦，嗰陣時已經開始有微波爐啦，68年嗰陣時又唔普及嘅，68年。咁但係70年、80年、90年，家家户户都有微波爐啦。一講起微波，其實好驚嘅。是吧，嘩你擺隻雞入去都即刻煮熟你啦。 其實老一輩即係我媽嗰啲呢會驚話微波爐會唔會會唔會洩漏啲輻射。 係啦，冇錯啦咁樣。咁但係呢即係當時佢計算過啦，我當佢係咩啦，佢都係物理學家。佢話如果照計呢嗰個咁樣嘅太陽能收集站，佢要畀個名佢嘅叫做 SPS, 就係叫做 Solar Powered Satellite, SPS。佢話射返嚟嗰個微波嗰個波速呢，無論喺個波段圖嗰度同埋佢個強度方面呢，其實呢對呢個人體呢應該都係冇害嘅。咁佢就算有飛機唔覺意入咗去經過呢，都對我哋嘅乘客呢應該健康無損。咁佢話但嗰個接收呢都會，但係嗰個問題呢佢就梗係有啲偏僻嘅地方啦。咁佢有一個叫 antenna farm 啦，就係一個天線陣。有個天線陣呢，有個天線陣可能都好大個嘅，可能好似我哋香港啊彭福公園啊跑馬地跑馬場咁大嘅，有好多天線嚟去接收個微波，然後將佢變返到電力就輸送返入城市咁樣嘅。咁但係呢佢話呢個都好 即係化算啦，抵啊！就算你攞個彭福公園咁大出嚟，咪做嗰個接收站咯。咁佢甚至講到咧，就話嗰啲咁樣嘅天線咧，就可以架空離地，下面可以係種草養牛添，咁樣樣喎，唔好嘥添咁嘅嚇。嗰陣時啲畫家咧係筆下咧有畫到呢啲構想圖嘅嚇。咁但係咧，佢呢個構想咧就唔喺接收嘅部分啊。嗰個問題出咗，就係嗰個 SPS 咧，佢係講緊，譬如當然1968年嘅時期咧。即係同而家爭好遠啦嚇，紐約嘅人口都未過1000万啦，肯定啊！1968年，而家就好犀利啦。咁佢就話，譬如如果要提供一個中型嘅城市嘅人口嘅電力咧，嗰、那個太陽能嘅收集站咧，全部係嗰啲電池板啦。其實1968年嘅時期嘅效率係好低嘅，嗰啲叫 photovoltaic cell 啊，係嘛？即係嗰啲太陽能電池板，而家已經提升咗唔少噶啦。咁但係即使係就算以而家嚟去計算咧，我哋講緊咧，可能嗰個面積咧都要大過即係彭福公園本身嘅。咁大家諗下嚇，即係我哋要喺太空入面建造嗰個太陽能電池板，係好多好多個足球場咁大嘅。咁技術上係做到嘅，但係個問題咧，即係你去建造一個嚇，哇！你花費即係以我哋而家嘅太空運載能力，我都講過啦，我哋而家太空運載能力其實係好低好低好低嘅啫嘛。即係話你要送1公斤嘅嘢上去，嗰、那個昂貴得好緊要噶嘛，嗰、那個燃料嘅消耗啊，物資嘅消耗啊嘛，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到今時今日為止，68年到而家啦，即係50几年啦。但其實咧，都係遙遙無期。 同埋佢唔係365日可以打翻落去嗰個接收器度，因為地球轉噶嘛會。 係啦，咁即係換句話講咧，其實咧，即係你又唔會話將佢擺到去同步軌道啦咁遠啦，因為同步軌道咁遠嘅時，嗰個集速咪一路散開咯。我哋叫做 diffuse 係嘛，即係你個距離一定唔能夠太遠。 同埋佢轉咗去個地球後面啊，遮曬啲太陽咁，咪都。 咁啊要睇下講乜嘢。如果你嗰個軌道嚟講設計得好嘅時期咧，佢大部分時間都可以喺個光嗰度嘅，因為你地球嘅影喺咁嘅時期咧，要視乎佢嗰個軌道嘅嗰個傾角啊。你其實可以用我個傾角咧嚟去，盡量令佢大部分時間咧都係照耀得到嘅。但係始終兩個問題就係啦，即係你根本嚟講，你唔係成日喺個天路噶嘛，會佢會升會落噶嘛，係嘛？咁呢個又係一個好大嘅技術問題啊！所以呢啲真係讀物理，真係讀物理嘅，真係諗到。 我有個異想天開嘅諗法喎，即係佢收集咗嗰啲陽光咧，其實可唔可以用我哋最天然嘅儲存陽光方法，就係一啲植物啦。因為而家我即係睇過一啲，例如而家研究就係啲海藻，原來其實可以提煉石油嘅。 係。 如果我哋可能基因改造到啲海藻唔怕輻射嘅，咁啊掉佢上太空，跟住生勁多，跟住整勁多石油運翻嚟。 嗱，呢個咧，呢個咧都係一個好大，即係要計個效率啦，又係個 efficiency 嘅問題啦，係嘛？咁但係其實我咧近年嚟咧都唔即係有諗到個 idea 嘅，我係曾經喺文章度寫過嘅，不過即係完全都細沉大海，冇人有回應啦。就係話點解要喺太空啫？頭先我哋所講嘅所有嘅優點咧，其實唔好話全部，一定唔係全部咧，但係其實咧都有幾大部分咧，其實喺大氣層嘅高空已經可以做到。因為最大嘅問題咧就係話你唔好天嗰陣時就冇太陽啊嘛嚇，哇陰風怒號啊嚇，10日都個天都唔開啊咁樣樣嘅時期，咁你死啦，咁你真係最需要嗰個暖氣嘅時期，你就冇電，咁你就凍死啦係嘛啊，落緊大雪啊大風雪，好似最近嗰個北美大風雪咁樣樣，咁都冇太陽，啲太陽能死曬啦。咁但係個問題，如果我哋都講過啦嘛，就係話你喺對流層頂以上嘅平流層咧，就 永遠好天 㗎嘛。咁所以個問題就我哋可唔可以做呢？其實真真正正翻到呢個宮崎駿嘅天空之城啊！其實咧，我哋應該將個太陽能收集站咧係做咗喺大氣高層。咁大氣高層咧就完全係用個浮力嚇嚟浮起佢，或者你可以有啲風扇啊，或者車葉咁樣嚟承起佢。咁樣但係咧就將用翻 Peter Glaser 嗰個構思，其實應該有得諗嘅嚇，大家諗下。好，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再介紹啊！ 人民超市榮譽巨獻隆重推出多款海產食品， 日本廣島 2L 級主食用蠔，呢一隻廣島蠔蠔身肥厚，肉質鮮甜，包裝前已經全部洗乾淨，解凍即刻可以煮食，無論是以日本的清酒煮、砵酒焗，又或者是中式的姜葱鬱蠔，甚至是西式的吉列蠔，都這麼好味啊！每包1公斤約30粒，只是賣128元。 在人民超市購物滿400元可享送貨服務，訂購及查詢星期一至五上午11点至下午6点，打來25686811， 又或者上 www.2568-6811.com 人民超市網站選購啦。 迷你香港 是有种态度。